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级转三四级，阵风六七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零下四摄氏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平原地区最高气温五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金科新区正在成为全球金融科技领军企业的集聚地，北京地铁车站今天试营业第一批便利店，海淀区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在今天召开。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是金融监管局启动了走进首都金融机构系列宣传活动，组织媒体记者走进在京金融机构、金融功能集聚区和金融特色区域，了解首都金融业的最新发展动态。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张玉。张玉你好。 你好主持人。 那今天的第一站是走进了金科新区的核心楼宇，那就是新动力金融科技中心。来跟大家介绍一下金科新区都有哪些进展。 新动力金融科技中心的前身呢，就是大家熟知的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的四达大厦。那么过去是低效楼宇，改造之后呢，现在成为了国家级的金融科技示范区、核心区的起步楼宇。如今呢，是凤凰涅槃，金融科技赋能，成为首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金科新区呢，自2018年揭牌以来呢，疏解非首都功能的成效显著。那么多座楼宇呢，完成了升级改造，投入使用。那么新动力科技金融中心呢，成为了金科新区的新地标。那么带动周边形成了浓郁的金融科技的生态氛围。新动力金融科技中心的负责人介绍说呢，这里现在是云集了中关村、金融街两大区域的优质资源。那么依托国家级金科新区示范区的发展机遇呢，将自身打造成为集产业落地的空间、专业服务的平台、智慧楼宇示范基地等多功能于一身的新一代的智慧的综合城市服务体。那么新动力金融科技中心作为承载金融科技国家队独角兽生力军企业落地的重要载体呢，到目前已经有金融科技企业是500家，一年营收收入是超过1000亿元。下午呢，是媒体记者参观了崛起的金融科技展览清河长廊，打卡呢新动力金融科技中心原创品牌石林咖啡，并且呢与本土的独角兽企业进行了交流。据了解呢，前不久啊，西城区就发布了“十四五”时期国家级金融科技示范区发展规划。根据规划呢，金融这个科技示范区呢，将力争打造到2025年成为呢全球金融科技领军企业的聚集地，全球技术研发和应用场景的新高地，全球金融科技监管体系和制度标准的策源地，全球顶尖创新人才的首选地。金科新区呢，将聚力高质量发展，加快呢推进数字产业化发展，打造呢区域的数字产业集群，以金融科技为核心，抢占呢数字经济的制高点，将实现呢创新发展水平显著提升。那么高新技术企业年均收入增速将力争达到8%。金科新区呢将会不断完善的政策环境、市场环境和营商环境，加快呢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呢金科新区的主体楼宇那么建设，力争到2025年提供呢50万平方米以上的优质产业空间。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张玉的介绍，再见。 再见。 再来关注，记者今天在北京地铁公司了解到，北京地铁公司从今天起试营业第一批便利店，在今年年底前将会陆续的完成130处便利店、书屋和药店等便民服务设施的开业和经营。北京地铁公司在地铁站试营业的便利店将为市民提供各个商家自创的便当、面包和三明治等招牌美食，同时搭配了各具特点的网红商品、水饮、小吃、美妆用具以及文创产品等不同种类的特色产品。如果乘客在购物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可以现场向店员反映，或者致电96165地铁服务热线。海淀区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今天在海淀区政府召开，海淀全区98%的中小学生参加课后服务，全面的落实双减政策。详细情况一起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蔡贺娟。贺娟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来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海淀区在教育和医疗方面都有哪些做法，以及2022年都有哪些计划和规划。 是这样，海淀区在落实双减的过程当中啊，在教育上有很多值得借鉴的方面。比如说目前呢，海淀区有证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 从296处减少到93处。为破解这个培训机构退费的难题啊，海淀区校外机构校外培训机构兑换课公益超市近期搭建完成，截至到12月14号，14家机构提供了748门课，已经为家长兑换了2563班次，金额达到200多万元。那腾讯呢，免费提供网上转课平台，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落实双减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培训机构啊，它可能是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它可能就破产了，不开了。但是呢，他们一般都是先收费，这样的话有很多家长的费用那没有被退还。这样的话，海淀区教委就牵头做了这样的一个平台啊，找了这个海淀区很多比较好的教育资源，比如说像新东方啊、高思啊等这样十几家的这个培训机构，免费的在这个平台上提供748门课。尤其是很多比如说像初三、高三，他在毕业班的孩子，他可能需要一些学科类的这个课程，那么这个有退费需求的家长可以选择在这个平台上把这个自己的这个钱和课换成这个上面公益超市里面的课程这些课程也非常的有意思，甚至是连编程这样的素质类的课程已经在里面了，那这个其实是可以借鉴的。另外在统筹协调校内外资源，保障课后服务方面呢，全区有98%的中小学生参与课后服务，还有这个在医疗服务方面呢，海淀区计划2022年开业运营16个社区卫生服务站。另外，海淀区北部医疗中心项目前期手续已经基本完成了，2024年竣工之后将会成为海淀区属最大的3甲医院。主持人， 非常感谢贺娟的介绍，再见。 再见。 再来关注记者今天在正在召开的石景山区两会上了解到，未来5年石景山区将会深入实施城市更新战略，努力的推动全区172个2000年以前建成的老旧小区改造任务率先基本完成，不断满足居民对于更高居住品质的需求。其中松树林小区等46个老旧小区改造，黄庄村43号院、玉泉路11号院等平房区的改造计划在2022年启动实施。岁末年初之际，市场波动兼顾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的固收加基金受到投资者的青睐。数据当中显示，到11月底，今年以固收加基金发行规模达到4953亿元，比去年增长了32%。目前正在发行的工银明锐一年持有有限期的混合基金拟任基金经理张扬表示，到12月3号，他管理的2只偏债混合型基金成立以来，收益率分别达到了50%和35.7%。但是张扬也提醒投资者，对于固收加基金的选择，应该结合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基金公司的团队实力等方面综合进行考量，精挑细选。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路况方面的消息。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实时路况，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3.3，属于基本畅通。也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的新闻和全国的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到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乐陶，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聪明如你，智慧如你，补充身体所需阿尔法亚麻酸，中粮福临门营养加亚麻籽油，我就是家庭智慧担当。 一堂平双低剂比零蔗糖更无剂，3元一堂平提醒您控制糖分摄入，关注身体健康，畅享酸奶美味。 炸鸡、牛羊肉、果蔬汁和二锅头，一站式备齐全家人的大餐，就上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 少农食品节又来啦！12月3日起，在超市发火热进行，古传麦新粉3元一堂平等20余个品牌产品优惠享不停。 听听 FM 新版上线啦！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

江村大墓的发现有着怎样的故事，它又是如何被认定是汉文帝霸陵的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神秘大墓找归属。